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 我是刘世良。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高遥司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好啦，翻到嚟啦，咁就嗱，有少少花生都想食下啦，係咪？即係譬如好似教授你之前嗰個位啦，即係建築及園景嗰、那個好長個名， 建測規園界啦， 建測規園界， 建測規。 呢個位你空缺咗之後咧，嗱有啲網友就問你啦，你點樣睇阿司馬文嘅選情咧？係你點睇？ 司馬文咧，其實咧佢有個成績表嘅，其實你可以視為初選都得噶。 係。 咁所以呢我其实我哋内部係傾咗好耐，究竟派边个出呢？咁其中一个考虑係咁嘅，就係、是、建測規園界嘅初选呢，就係、是、上年特首选委选举啦。 係 特首选委选举里面呢，我哋民主派呢係有一张名单㗎嘛，记唔记得民主 三百家？ 三百家里面呢，我哋其中喺建測規園界呢有一张名单，民主派呢有差唔多21位参加嘅。咁里面呢得票率最高第一名咧，就係、是、司馬文啦。佢、得票咧係2500多票嘅，仲多過我。 哇！咁點？ 嗱，我就冇。 個百分比係幾多？有冇？ 即係佔全部選民。 即係佔嗰次投票啊！即係選委投票，即係可以睇到係咪過半？係咪？ 就唔過半嘅，因為8000選民嘅。哦，你話投票率係嘛？ 係 哦，呢、這個我而家一時記唔到啦。咁、但係嗱，我若冇咁樣講咧，就係話我嗰次咧，我攞2400多票啫，咁我就46%。咁但係咧，司馬文咧係攞2500多票，仲多過我喺立法會選舉嘅得票率。 咁佢嗰個專業，即係佢嗰佢界別認受性好高下喎。 係咯，所以嗱呢、這個咪就係初選咯，係咪先？即係佢喺21個民主派裏面，嗱當然我哋好亮麗啦，21個攞曬頭21名咁滯啦，即係最高票嗰啲全部我哋攞曬啦。最衰我哋冇派夠人啫嘛，嚇、益咗建制攞最尾嗰幾席。但係你睇到呢次咪就係建測規園界嘅初選咯，係、嘛？有成績表噶嘛，咁、所以佢嘅勝算仲高過我。 原来教授先是 Plan B。 喂，但系咁样讲，嗱，之前咧就有啲人就又都帮你谂啦，系嘛，即系好似阿吴永辉咁样样，咁佢话帮你搵阿薯片、啊， 哇，好兴奋啊！突然间话嗰日点解会出咗？系啦系啦，阿庄真嘅 post 系咁样，咁但系其实原来系讲话佢唔应承嘅， 系咪？但系阿庄真都谂咗几日，好似话 系啊， 几日先？都系 嗱，当然啦，有好多朋友系问，乜佢符合资格嘅咩？咁样系咪呢个问题？当然，其实都有人问关于司马文嗰个资格嘅问题嘅。其实咧就系、是、据我哋了解咧，原来即使你冇嗰4个学会嘅相关专业牌照都好啦，只要你同嗰个行业有足够嘅关联咧，咁选管会系可以有权咧系。有個酌情權係話你符合資格參選嘅，咁、所以我估啦，因為莊真就應該係讀建築嘅，咁喺應該喺美國讀建築嘅，咁但係 即係要張 cert 就得噶啦。 佢究竟有冇喺香港執業咧？ 執業 咁樣呢個我就冇去深究啦。咁、所以其實佢符唔符合資格，其實而家都係一個疑問啊。咁所以就唔知道吳永輝揾佢嘅時候， 佢好似仲有一個原則嘅，就係話你同嗰個專業界別咧，其實都有一個接觸喺度嘅，其實 係要有一個足夠關聯嘅， 足夠關聯。 咁所以究竟阿莊真有冇足夠關聯咧？咁就。其實應該都係一個問號。 佢而家似乎係做廣播多啲喎， 係有啲似嗰陣社福界選委選舉，都有好多係服務使用者，都係參選做候選人啊嘛。 係咁，但係佢唔可以話，因為我住屋，所以我就係使用緊建築。 我係喎，咁啊。 好似人人都系喎，屌， 人人都系。 系喎，咁啊真系夸张喎，真系搞笑。 唔系头先讲开司马文咧，我见网上有个笑话嘅，就话司马文系姓咩嘅咧？系姓司马定系姓司马文？ 哦，咁嗱，英文系 Paul 司马文啊嘛，司马文系个姓。 系咯，但系跟住1月15号咧，民主动力开记招宣布结果咧，跟住阿范国威咪写咗个挥春嚟，唔知咩嘅，佢就当咗司马文系姓司马，佢咪话咩司马 姚 泛舟啊嘛，佢当。我司马文姓司马， 唔系咁，但系中国人真系有司马呢一个复姓，咁所以配落去都几得意啊， 系嘛？ 咁啊，即系网上有个咩笑话， 本地化啊嘛，呢个好紧要。咁几得意嗱，头先我哋讲起咧，就系话嗰个阿教授，你今次好 sell 一样嘢，就系嗰个所谓希望啊。咁其实呢样嘢我都好紧要，尤其系即系我哋唔系话净系抗争。即系我哋唔系话喺民主路上见唔到希望，我谂系直情喺生活上面，系对于后生仔嚟讲，都好多人都觉得见唔到希望，尤其系喂你陈茂波，你而家你先至发觉吓、啊，我哋香港人买即系唔够能力买楼嘅咩？喂，我听到你咁样讲，我都觉得好冇希望喎、啊，真系系嘛？即系你咁嘅后知后觉法，咁同埋就系话喂，讲真的，即系。你而家香港人呢，即係尤其係後生嗰輩呢，其實你畢咗業出嚟，即係其實你無論大學畢業又好啊，做三好又好，其實佢哋嗰種分別啊，嗰、那個社會階梯係崩潰咗，而家 係 係咪嗰個樓價之高係令到我哋即係都唔知我哋係喂，其實好簡單咋嘛，劉明偉叫我哋儲啲錢唔好去日本，但你儲返嚟嗰啲錢買唔買到樓而家係咪先，你買唔到樓㗎嘛，你个社会阶梯系搭唔到上去啊嘛，系嘛？即系睇唔到呢样嘢，同埋就系话，喂，而家仲叫你翻大陆唔 Nike 啊走佬系嘛？好似阿范徐丽大话斋，咁你点搞啊？呢、這个系，即系所以其实嗱，好简单，即系如果你话香港政府有长远嘅政策嚟讲咧，嗰、那个就系我哋见到嘅，尤其人口政策咧，嗰、那个就系我哋嗰个嘅2030 plus。咁但系2030 plus 咧？佢對於香港咧，即係你就係睇個人口政策，你就係講個出生率咧，係 0.6 到嘅，其實係。 嗯。 但係佢 0.6 又如何咧？佢嘅解決方法就係話引入多啲新移民咯， 外勞啊， 係咯，就係、是、咁樣樣、啊。即係其實香港人咧，你唔需要成家立室嘅，你死你事，你哋活埋呢一代咧，咁就完嘅啦。即係所以其實咧，你對於我，即係我哋好多呢一代八九十後之後嗰啲咧，其實已經有個末日心態喺度。Survive 完之後咧，就冇噶啦。 系 嘛，即系断代啦，已经系 系，唔系，所以唔怪得知咧，就系咁多市民咧都好期盼有冇政治人物可以为香港民主带嚟真系睇得见嘅可实践， 系啊， 有未来嘅希望， 系啊， 即系我因为咧，其实呢几年咧嗰种无力感，嗰种样嘢都话做嚟都冇用， 系啊， 系啊，你头先讲嗰个就更加震惊，即系直情系觉得好似活埋呢一代咁、啊、样就完结 噶啦，系啊， 系啦、啊，因为我哋睇到譬如话教育，哇，嗰啲父母其实真系好惨，睇住 TSA 做咩，一个三年班嘅小朋友要折磨到咁样，啊、然之后嗰啲自杀率系高到，大家都觉得香港搞咩事，但系政府竟然就系、是、即系觉得冇问题，完全处理，更加唔取消 TSA， 咁然之后。其他環節房屋你坦講啦，係嘛、啊？即係已經變成一個冇希望嘅城市咁樣，就係話呢一世都唔使旨意啦。 其實就係苟且主義嘛，而家就係、是。 所以其實咧，過往坐而論道嘅政治人物咧、啊，出咗一個問題就係咩咧？就係成日都叫人支持，跟住淨係喺議會裏面咧就話：，誒、哎，我盡咗力，我講咗啦，誒、啊哎、過唔到，咁啊算。 但係唔夠咯。 嗱、啊，咁咪冇希望。 係啊，冇希望㗎嘛。 咁大家會覺得，喂，你。讲咗又算，咁其实有咩出路啦、嗯？当然啦，其实系难嘅， 好难嘅 威权，即系其实我哋系去有权用尽， 嗯， 系困难嘅。但系我就提出咗所谓三个任务， 嗯 嘅一种希望咧、嗯，其实咧而家都收到啲几好嘅 feedback 嘅，即系大家都会觉得艰难啫，但系我睇到出路，嗯、我愿意留喺度继续试。咁解啫嚇，所以大家又唔好太高期望。嗱、啊，咁呢三個咧，其實簡單先俾個 黃色資本啊， 你已經聽過啦嘛？ 係嚇， 唔係嗱，雖然你覺得好笑，但係其實自己社區自己救嗱，點、啊、樣救咧？其實你而家咧先講，你頭先講資本問題，你睇到個紅色資本入侵， 其實你真係冇回旋空間喎，你係為人打工嘅啫。你所有賺翻嚟嘅錢，其實就係留咗去嗰啲紅色資本嘅財團。其實你最尾咧，自己係冇辦法有足夠嘅資源去為香港做好香港喎，因為錢去曬人嗰度嘛。所以你其實呢個從經濟學就係你解鈴還需繫鈴人啦。英國其實已經有一個城市係實踐到噶啦，就係話你將自己嘅財富用翻喺自己城市。唔好流出去。咁呢個就係話你要建立一個呢對抗紅色資本同埋嗰啲財團，咁你就要自己建立自己嘅經濟體系。嗱，聽落好似好抽象，但係實際上呢大家一諗就明啦，就係話你有錢你反應都要食飯啫。 係啊， 你就唔好幫襯嗰啲連鎖店啊嗰啲大財團啊外資。 即係我哋要組成一個呢，我哋要另立一個自給自足嘅一個生活圈。 係啦，全部嘢幫襯返自己人。咁樣 系啦， 等於我就上嚟，你哋花生台係開麥 一個經濟互助咯。 係啦，咁所有嗱，你嘅錢又使喺我度，我嘅錢又使喺你度，你嘅錢又翻翻嚟呢度，咁我哋自己咧就有自己嗰個經濟活力。 係， 咁其實而家咧民主派最慘就係咩咧？就係一窮二白咯，冇錢就行唔喐。咁其實咧教協其實都。當年華叔就係真係好聰明，嗱去買兩個物業，而家真係啊賺大錢啦，都去投資好精明啦。但係除此之外，你有冇留意啊？去用會員制，然之後咧就係、是、所有嘢都去教協買嘅，係 啊， 係嘛？你有優惠啊嘛？但係其實嗰個係一個政治動員嚟㗎嘛？你入咗會，其實你已經係教協嘅會員啊嘛。咁其實我哋就係一個咁樣嘅新經濟體，就係、是、喂網購團購都係自己做埋，咁、我哋能唔能够做到咁多服务啫？ 其实呢个呢就早排啦，即係你知道就係呢一个领展啦，因为佢係好大手笔咁样去卖佢自己嗰啲即係一啲屋邨物业啊咁样买咗好多，买咗俾泰国佬㗎嘛，系咪？咁嗰陣時其實劉俊濤呢其實喺明報寫一篇文嘅，即係其實喂有咩辦法可以即係突破呢、這個領展嗰個壟斷啊，其實佢都提出過一個方案，就係話我哋可以即係呢個房委會啊，不如搞一個叫所謂一站一車一停啊。咁呢個叫一站一車一停啊，所以嗱一站呢就係、是、叫做係網購物流站。即係話你每一個屋邨裏面你都搞個物流站出嚟喺度，即係其實你係貨人哋網購啦。咁其實好多有嘅，即係你等於即係嗰個嗰、那個叫咩你淘寶你嗰個物流你係通常搵個咩叫個 順豐， 順豐順豐嗰個有好多有落架嘛。咁其實都有嘅，其實都係。咁即係跟住仲有嗰個咩叫流動蔬果車啦，係咪？即係流動蔬果車，即係等於即係嗱呢一個呢就有少少好似裝真嘅概念，但係嗰個車會喐嘅，唔係就泊喺嗰度嘛，大佬啊。即係其實你等於話你唔需要幫襯啲街市喎，係咪？喂嗰個蔬果車啊，即係你嗰個時間你定時定刻係咪？你阿媽要接個仔放學嘅時候你可以即係幫襯咁樣。咁跟住仲有一個互助茶水亭，即係呢個就等於係嗰、那個叫做係冬菇亭嘅概念，即係你等於開市囉。我諗 但係我想結合埋政治一齊做啊。係就係點樣，就係話我哋全部區議員嘅辦事處就愛嚟做嗰格樓嘅車同埋嗰個亭啦。咁大家呢就係去議員辦事處嗰度攞貨。咁我哋呢既係可以接觸到選民啦，而去呢又可以免租嘛。咁但係冇錢銀交易嘅，去攞貨咋嘛。咁、其實咁樣呢就係、是、可以結合到政治動員。我哋呢區議員就可以服務市民。建立呢個黃色資本， 其實就等於咧， 但係買嗰啲貨物係 網上啫嘛， 會唔會都係盡量係香港本地 的？係一定就係黃色嘅資本經濟。 其實咧，嗱，我可以咁樣理解啦，即係如果你話有嗰啲地辦嘅，即係你可以你連接曬你你嗰個區嗰啲屋邨嗰啲民主派嘅一啲即係地辦，喂，你可以搞一個叫做所謂嘅街坊自由貿易區， 300個啊嗱，等你睇風雲 我哋期望到2019年區選。我哋民主派可以攞300個區議員嘅議席，咁、每人開一個地辦，300個點啊？ 即係有啲嘢可以諗到出嚟。其實你動下腦筋，即係譬如好似你話， 二手嘢咁樣，二手嘢其實你唔一定要即係擺二手網，你可以擺喺嗰個地板度寄賣咁樣，係嘛？咁然之後，咁你咪自己去丟咯，咁樣去即係搞個網站出嚟，就係 facility 呢一個 trade 嘅，即係個叫街坊自由貿易區。咁嗰個自由貿易區就係純粹互助嘅，咁即係中間嗰、那個嗰啲財政嗰啲嘢全部都係透明嘅，嗰啲公開曬嘅。咁嗰啲嘢就唔會話有個中間人喺度，即係有啲喂，即係好簡單，你冇本嘅，咁你咪。摆一个地方喺度，做一个平台，你咪当系物流站啊咁样样，边个啱嘅咪边个买咯，系咪？咁然之后你嗰、那个可能做街即系地办嗰个 A， 即系其实你做一个 agent trading agent 去做呢啲咁嘅嘢咯，系嘛？ 嗱，譬如我哋点样进攻立法会嘅功能组别，攞到嗰几个议席咧，而家就好似冇晒方法咁。嗱，但系譬如我举例啊，零食。飲食界同埋零售界，其實如果我用呢個黃色資本，就係話喂，如果佢其實都肯用我哋嘅貨幣嘅、哦，或者叫時分券咁樣嚇，佢肯收我哋嘅時分券嘅、哦，咁我哋咧就可以將佢係介紹俾我哋嘅消費者，我哋嘅會員，咁佢咪可以係接觸到呢啲零售啊、或者餐飲咧，就叫佢登記做選民，咁到時佢支持我哋。嘅代界別代表，我哋咪贏到呢兩席嘅功能組別咯， 即係活化嗰個界別， 係 等於活化個界別。咦，咁又點喎？ 係啊，咁所以嗱，其實將政治結合，將佢變成一個經濟體系，其實惠及基層嘅喎，大家小市民，我平好多嘅喎，你買嘢係嘛？嗱、剪頭髮啊，咁樣又可以有自己人幫你剪咯、 啊。其實你嗱，等於就係你以前惠康咧，好似而家係咪都有啊？即係有啲人話要補習啊嗰啲， 依家冇曬啦，冇曬啦，以前就有。 咁你自己而家咪貼你嗰啲地板咪貼個波出嚟咯？邊啲人想即係做補習嘅，我有咩 qualification 嘅？咁你嗰個地板出邊咧整塊波出嚟，然之後俾啲貼喺度咯。咁又得，或者湊仔湊女又。得係嘛？做即係鐘點工又得喎呢啲。 咁啊有基礎咪可以喎喺嗰度攞貨咯，係嘛？所以其實咧，但係而家咧就係、是所謂雞先蛋先啊。第一咧就係冇一個咁有體系同埋足夠數量嘅會員嘅系統。第二咧就係話冇足夠嘅貨同埋服務。因為我哋自己習慣咗就係話去幫襯嗰台團啊嘛。而家我突然間同你講話，喂唔好幫襯嗰、那個而家改咗名啊，唔係叫麥當勞啦，而家係咪叫 金拱門。 咁譬如你話喂，我家想唔食去啦。喂，有冇本地嘅類似嘅產品咧？咁即係而家我哋其實未建立到嗰、那個產品同埋服務咧，未夠多元化，自己人提供翻。咁呢、這個。即係如果我哋建立到咧，呢個係第一個咧係重要嘅出路。咁我哋就有翻自己嘅經濟活力，可以救翻自己嘅民主運動，有錢先至行到落去嘛，唔使成日眾籌。咁第二個係出路啊，講希望咧就喺政治上高嘅，我就成日講反守為攻。其實咩叫反守為攻咧？就係、是、與其你淨係坐而論道，然之後投親票都輸咧，其實我上一年咧其實實踐咗幾次咧，我覺得係有效。我用最近就唔係我嘅功勞啦，但係最近好 hit 嘅 topic 就係講鄭若驊案嗰、那個僭建。係嗱，你睇到啊，當佢一上任，就揭發去僭建，同埋有個鄰居先生。嗱咁咧，成件事咧，你就會睇到咧，政府就陷於一個係挨打被質詢嘅狀態。咁而家其實佢就避添啦，唔敢上立法會添啦。咁、所以呢、這個、那個進攻，呢、這個咪反守為攻。你睇到嗰種就係我哋原本由挨打，而家變成進攻嗱呢種效果㗎。 呢、這個就係揭弊啊嘛。 冇錯啦。所以咧，其實我哋需要好多研究員嘅、最好有好多市民自己去深入調查。 哦、我見到即係而家呢個獨媒同埋好似眾志啊，佢哋開始好似就搞個合作啦，係嘛？咁而家就係、是、首先你喺地區上面咧做啲媒體嘅，即係可以做報紙。 有社區部， 社區部。咁呢啲其實都係一種方法之一，係嘛？即係你起碼喂。诶、哎，你睇呢啲咁样嘅，你自己出街买报纸八蚊份咁贵，原来睇唔到真话嘅。 系， 诶、哎，嗰啲全部都系假话嚟嘅 ，propaganda 嚟嘅。咁但系你社区部咁唔知佢几多钱啦、啊，系嘛？咁但系即系你起码嗰啲嘢，即系全部都系有心人嚟嘅，系咪？ 肯讲真话最紧 要系啦，肯讲真话嗰样嘢先系重要啊嘛，系咪？ 嗱，其实咧一定可以揭发到政府同埋建制派 系。 有造假、講大話、官商勾結、利益輸送，點解我咁肯定呢、其實你諗下，佢哋肯走埋一齊， 做舉手機器， 嗯， 就是因為有龐大的利益關係嘛。 係， 所以等於而家你留意一下，佢嗰個鄰居先生點解要一直隱瞞？ 係， 原來嗰個鄰居先生同政府就係有工程合約， 嗯， 係嘛？咁呢啲唔俾啲人知嘅不可告人咧，其實就要我哋反手為攻嘅市民，嗯，就係去抽絲剝繭咯。其實一定有啊，因為譬如旋轉門嚇，如果你尋日有聽我同細郎講嗰個旋轉門，喂，每年1300亿嘅錢就係喺賣地去旋咗去俾嗰啲承建商同 益唔到你啲福利嘅。 咁你諗下，嗯，你諗下1300亿裏面有咁多千絲萬縷嘅關係。嗯，佢哋先會派餅仔俾你做呢個位咁樣，建制派先係肯幫佢舉手機器。咁但係而家因為冇人去查佢嘛， 係啊， 所以英國咪有一個 Paradise Papers 嘅，嗯，就係講咧 天堂文件係 原來咧好多嗰啲富豪啊、嗰啲名人啊、政界咧係將啲錢啊匯咗去嗰啲叫離岸嘅公司㗎， 嗯， 咁就博你查唔到嘛。咁而家就揭發咗出嚟咧。仲未有人去睇香港嘅人名啊！佢哋啊英國就做咗啦，但係香港唔知點解咧，大家係咪真係太忙啊？都未去揭發裏面究竟有邊啲香港政界啊，或者話係富豪咧，其實係透過呢啲離岸公司咧，將啲錢匯曬出去。 嗯， 咁我哋需要好多人手嘅。其實你係試下每一個嗰啲嚇建制派嘅議員， 哎呀，呢個好 risky 喎，好攞命喎，因為劉俊圖就係因為嗰陣時跟嗰個咩國際記者嗰個網絡啊，就係跟到温家寶條線啊嘛，咁所以就有殺身之禍啊嘛，嗰個好咯，嗰個都幾得人驚嗰個就係，不過唔係嘅，嗱你話揭弊唔係唔得嘅，即係其實講真唔係話你唔需要講咁大，你如果你街坊都關注嘅層次。其实 圍 你嗰种旋转门啊，你同围标啦，同埋房委会可以做起咧。喂，房委会之前咧个海丽事件，其实就系揭发咗呢啲咁利益关系网啊嘛，系嘛？喂，点解嗰啲房委会啊，嗰啲退休高官，佢走去可以走去呢个海丽嗰边，佢自己可以有高薪厚职噶，系咪？同埋唔净止啊，我即系如果你讲海丽之后咧，我记得旧年啊。即係呢一個好似蘋果嘅揭發啊，唔知有啲你成日有啲借款公司咧，去呢一個房委會收租噶嘛，收錢噶嘛，哇！點解無端端咁奇怪咧？有啲拖機大媽去做借款員嘅，喂，嗰啲咩人嚟㗎？嗰啲有冇投標㗎？喂，嗰啲唔係你自己人，點會即係滋生到啲咁奇怪嘅現象啊？ 咁但係好似阿秀賢都有生命危險，所以即係揭秘係 係啊，有生有風險嘅 難嘅，嗰個係要諗下諗下。 咁但係如果你係可以即係有一班壯大嘅，即係一個團體去做嘅話咧，咁你唔孤獨啊嘛？ 係唔怕嘅，大家去查咗之後。掟俾我哋政治人物，我哋去報道，咁我哋去承擔嗰、那個嚇風險啦。嗱而最後我又想講下房屋啦，我估係嘛，大家就會覺得喂，真係房屋冇出路。嗱我咧就講咗幾年咧，講合作社房屋咧，呢、這個係一個解決辦法㗎啦，真係可以令到香港人安居樂業㗎啦。就係話咧，係用建築成本價， 嗯， 賣俾市民係居住權。但是赚不到钱的。 嗯。 因为呢你就不拥有块地。你只是合作社的会员呢你就是比建筑成本那你就买了那个结构那你可以在里面住。 嗯。 那你有居住权但是呢你就没有土地拥有权呢所以你就升值呢都不属于你。 你说这个是新楼还是一些旧楼来 的没所谓。 没所谓。 没所谓。如果旧楼你就会有折让啦因为你要给个维修费咯。如果新楼你就要俾足建築成本咯，咁呢個其實咧已經係既係外國有行之有效啦，而我亦都同林鄭傾咗兩次啊，咁話俾你聽，林鄭咧就同我最大嘅分歧都係一樣嘢嘅啫，咁我都想問下你兩個，我就講呢個方法係最好，佢就話唔係，佢而家又居屋有七字、六字居、五字，然之後再要咧同啲發展商咧就合作用農地咧就整嗰啲叫做首次上車盤，全部都係跟市價，然後打折扣噶嘛。咁我話喂，你咁樣打折扣嘅話呢其實市價升得高，其實佢都買唔起㗎。係 啊， 點解唔用我嗰個建築成本啊？嗰、那個咪供得起咯，買得起咯。佢話好簡單，佢話因為呢所有香港人買樓就係為咗賺錢，冇錢賺佢係唔會買。嗱，呢個就係我同佢嘅分歧。我就話梗有一部分人唔係想賺錢嘅，佢係想安居樂業，係想可負擔。 嗯， 佢就話你錯啦，所有香港人買樓都係想賺錢，嗱呢一個就係我哋最大嘅分歧。 其實佢呢個理念咧推到極致咧，即係其實你等於你是唔是居住權係一個基本人權啫嘛。即係等於你話喂，如果你連居住權呢樣嘢本身都應該有嘅人權嘅話咧，你唔應該下下你都覺得佢喂，你買翻嚟一定係攞嚟賺錢㗎啦，你豬心根本就係、是、喂，即係等於就係話一個人有個腎，就真係一定去賣咗攞去換 iPhone 嘅咩？係嘛？即係你等於有兩個腎，一定攞去一個去賣嘅喎，係咪咁樣咧？即係嗰個係你自己基本嘅人權嚟噶嘛，大佬啊！即係你可能喺大陸，佢可能會咁樣諗嘅喎。你有兩個腎喎、啊，你不如你換個 iPhone 俾我啊，咁樣樣。即係咁樣啫嘛。 咩？同埋林鄭佢話嗰啲居屋啊、綠置居嗰啲咧，係跟市價啊嘛。但其實我覺得我哋應該爭取一個係跟收入中位數。即係作為參考咯，即係根據啲市民嗰個可負擔程度去決定嗰個樓價咯。咁但係你教授，你嗰個建築成本嗰個有冇計過啊？即係其實大約即係幾多錢咧？即係最實際就係 一百萬 幾多錢？ 一百萬。而家咧就通常六百尺單位就建築成本一百萬，咁就如果你做到25年按揭嘅話、一個月供6000蚊。咁、當然你要俾管理費、維修費啦。咁但係呢就可負擔㗎啦。因為6000蚊呢一個家庭呢就算最低工資呢都供得起㗎啦。咁呢個呢就。 但同依家居屋最大嘅分別就係你話冇咗嗰個土地擁有。 居屋呢其實呢好得意嘅。你入嘅申請嘅時候你要符合資格嘛，有入息審查嘛。但係你入咗去之後呢就再唔會有任何審查㗎啦。話知你變咗千萬富豪啊、你都繼續可以佔嗰個居屋㗎嘛。咁而且呢樓價升、其實你可以隨時補地價就賣出去㗎嘛。咁、其實你係投資緊㗎喎。同唔同意啊？咁、但係呢合作社房屋呢就係話呢你冇投資價值嘅，只有居住權嘅啫。咁呢個好處係咩呢？咁就避免俾外資炒嘛，其實居屋而家你係可以賣俾外資嘅、你補咗錢，補咗地價就變私樓喎、所以居屋係永遠都解決唔到個問題，因為佢一賺咗錢，佢就可以補地價，跟住賣俾外資。 唔係咁呢個合作社房屋係可唔可以賣啊？我賣俾人得唔得？ 唔係，你就只可以賣翻俾個合作社，就永遠都係合作社房屋，所以佢又再揾另一個合資格嘅人咧，就係、繼續入嚟做會員。 林鄭嗰個置業階梯嘅迷思咧，即係對於我哋即係八九十後一代人嚟講，尤其係北育嘅一代啦，其實已經唔 work 噶啦。即係等，即係點解啲人咧，即係以前有個置業階梯，其實在於換樓，越換越大啊嘛。咁但係如果你唔生仔嘅話，使乜越換越大？係咪先？即係你咪喺嗰個即係合作社嗰度食嗰度屙咯。其實已經係得噶咯，即係。其实你自己都，即政府都接受咗，即系香港人要不育噶啦，系咪啊？喂，0.6，你都唔觉得要即系谷高嗰个生育率嘅，然之后永远嗰个人口要靠大陆嘅，即系佢觉得嗰样嘢系正常合理啊嘛？你问林郑，佢咁谂噶，佢系，佢真系咁样讲噶，即系佢黐线，即系同埋董建华一班友啊，即系呢一个团结香港基金啊，佢觉得香港嗰个人口短缺咧系要靠大陆嘅啫，纯粹系，即系呢个系唔合理啊嘛？如果我哋连即系其实呢个我觉得系希望嘅，其实本身系香港人本来啊嗰、那个系组织家庭啊嗰、那个好多人嘅小愿望啊，但系其实嗰样嘢而家变得系好奢侈啊。 系啦系啦，所以影响唔单止系住屋，影响埋你嘅人生规划，又影响埋咧你点样谂住赚钱建立自己嘅家庭，呢啲计划全部都影响晒。 系噶， 所以咧。其實咧牽一發動全身，所以我想講係咩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已經有一個可行嘅方法，而且咧我多場論壇咧聽嘅市民咧好多都認同，而且覺得係真係出路噶啦。而家只係爭咩咧？其實就係嗰個政治能量。因為林鄭其實拗唔過我噶，佢唯一咧就係話，佢話佢自己第一桶金都係咁樣賺，所以佢認為香港人買樓一定係想賺錢。嗱，而家就係得翻呢個爭論啫嘛。所以你有足夠嘅政治能量話俾佢聽。喂，大把市民唔系想贪钱买楼发达嘅。 教授，即系你知唔知而家嗰个所谓世代之争嗰、那个矛盾喺边？就系、是、因为而家有好多嗰啲老屎忽咧，用佢自己嗰代啊嗰个成功经验咧，硬套落嗰啲僆仔度，而嗰样嘢已经系唔 work 啦，已经系因为你叻到尽啊嘛。系咪啊？而家边度可以储到首期？一般人。喂，而家你睇翻嗰个指数啊， 有數計的，香港家庭是不吃不住不屙不買樓乜嘢不食乜嘢食，你是要十八年啊，儲錢十八年先買。 下個禮拜會公布最新數字，睇下 會十八年先 買得起 中間嗰間屋， 係啊。咁係全球最高啊， 最不能負擔㗎啦，係啦， 而排第二嗰、那個啊，即係好似溫哥華嗰啲咧，係遠遠拋離，因為排第二嗰點知係十年都冇嘅， 係 係，所以係最離譜嘅。 唔係，所以就係想講咧，就係話其實你講啱啊，其實而家變成係世代之爭啊，即係佢哋自己覺得我當年就係咁樣發達，咁佢當年真係賺咗好多錢嘅，但係佢唔知道，喂，其實你嗰個 model 係要樓價不停咁樣升得快過入息，你先有嘛？咁你嗰陣時就由五倍升到十倍，十倍升到而家十八倍嘛？你嗰陣時就已經賺盡咗，而家十八仲點上啊？ 同埋咧，即係教授，即係林鄭佢嗰代嗰個成功經驗咧，即係其實都係等於你一代啦。其實一個歷史係偶然嚟嘅咋。 係 啊，我記得係阿曹仁超講一句説話，即係死咗啦。咁我覺得好深刻嘅就係話，你知唔知其實佢嗰代人其實係透支咗我哋下兩代嘅人好多嘢。係你嗰代嘅成功，其實已經係賺咗我哋呢一代嘅嘢。點解而家僆仔買樓嘅首期冇付過唔得啫？就係因為你已經透支咗啊嘛。即係你嗰樣嘢，你唔可以視為歷史嘅常態嚟㗎。嗰、那個係偶然 嘅啫。但係佢哋連你呢一個論述，佢哋都唔接受啊。即係你頭先講，即係 O.C. Food 咧，佢哋就認為就係話後生唔夠勤力，係 啊， 佢哋咁樣睇呢件事喎。 唔係呢個 係 非常 係啊， 係啊，非常之不仁無良。 係，所以而家真係我就認為要有足夠嘅政治能量，包括我用頭先揭秘嘅方法，令到佢哋即係我哋反手為攻，要令到政府同埋建制派咧係。要同我哋談判，咁、我哋有足夠政治能量，就要逼佢就係話，我哋要居住權，係嘛？你就唔好再強加於民，就話我哋買樓一定要發達啦。 係啊， 而家就係、其實 而家邊係要發達去生存啫嘛？你而家你問八九十後啲後生仔，個個都諗住生存嘅啫。邊有人話即係咩發達啊？咩創業啊？冇噶啦，而家啲僆仔冇噶啦，其實係。即係我覺得，如果你係要即係營造個希望，你首先就兩代之間，你真係有個正路嘅對話先。你唔好講你一代而家完全係唔 work 嘅方程式啦。 佢覺得 work 嗰個， 但係教授你提出嗰個合作社房屋係咪會動搖到依家既得利益者嗰啲利益呢？即係例如個樓價。即係假如搞好多合作社房屋啦，咁個樓價可能就會唔升㗎喇喎。 就唔係囉，就唔係囉。 其實係等於新加坡概念 啦。你唔會一窩蜂咁樣出一百萬間合作社房屋，唔會㗎嘛。你係有秩序咁樣出，而且呢啲人呢係唔會再心急即刻去買呀。因為而家點解居屋會去搶呢，搏命抽呢，就係因為我驚今次抽唔中，下次仲貴啊嘛！ 嗰個係通脹預期嚟嘅。 你係啦，你就係驚下次仲弊啊嘛！但係嗱，如果我話建築成本價，咁其實你有咩擔心啫？我不如等下先啦，今次個位都唔啱啊，不如我等啦。新加坡係咁樣喎，因為既然你都係用可負擔嗰個家庭入息啦，咁我所以唔使擔心㗎。 唔係諗下嗰啲人個經濟選擇咧，其實佢哋嗰個 opportunity cost 係乜嘢？ 係 即係我揀咗你合作社房屋。反正我現有嘅即係收入水平，我都係投入唔到嗰個私人市場，我都係捱劏房啫嘛，大佬啊！嗰、那個 opportunity cost 就係捱劏房啦。所以點解佢會放唔低呢？佢一定放得低㗎，嗰樣嘢係。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政府有決心去咁樣做嘅話，一定受歡迎。 係 只要林鄭呢個 O.C. Food 咧，佢放低佢嗰套而家已經唔係行之有效嗰個成功方程式咁啊得。 我明阿 Ben 想問乜嘢，即係可能啲發展商會話：喂，咁你咪影響咗呢班人原本就係我嘅水魚嚟。 好多人係炒家嚟㗎嘛，即 係咁你講啦。即係其實嗰個應該要同呢啲咧，即係有農地嗰啲地產霸權咧，其實可能都要有個 grand bargain。 嗯， 所以真係要靠政治能量啦。 你即係你要收返嗰啲，你同或者你同嗰、那個嗰啲新界佬啊，其實講真，我即係就算係即係之前啊薯片佢講一樣嘢，本身係好有吸引力嘅，就係話呢一個公屋唔係居屋丁屋混合發展啊嘛。即係嗰個就係話，喂，其實你而家點解嗰啲即係原居民有丁權嗰啲僆仔咁慘啫？幾廿萬買個丁權俾你，佢幾廿萬，佢嗰個 opportunity cost 係買唔到一層樓。系咪？但系佢本身佢个丁权就咁冇咗啦。咁但系 喂，你而家嗰啲樓，喂，全部係變曬做嗰啲即係咩咩套丁啊，全部係益曬嗰啲有錢人。咁、但係如果你嗰啲地全部攞嚟做混合發展，搞大廈，係咪？即係你居屋嘅，即係你綠表啊嗰啲人咧，可以一齊湧入去嘅話、大家都有翻個居住權，其實全部商業失嘅。系就系嗰啲乡头啫嘛，呢一个就系要颠覆翻，即系其实呢啲咁样人嘅既得利益嗰、那个关系网啊嘛，嗰、那个先至系希望啊嘛，嗰、那个系。 所以咪讲啦，嗱，如果特首就系七七七票嘅话，佢就只会顾嗰七七七 听得听嗰啲人咯， 系咯、啊。所以呢个系政治能量，其实一定要有反手为攻嘅。 系啊， 系啊，如果唔系就永远就系喺里边坐而论道，讲咗投票又输，讲咗投票又输。咁就永遠冇希望咯。市民而家嗰種無力感就係咁嚟啊嘛，就係覺得集會又冇用，議員係啊，好似有幫我爭取，但係講咗最尾都冇。 係啊， 所以我就話大家要諗有冇辦法可以有反手為攻。 係， 咁呢個係其中一個。 啱㗎，其實講真，你就算你而家你真係講翻真普選冇嘢嘢，即係你而家你都，我覺得真係要同生活出發，你先至係可以咧。是捉得住好多香港人的心啦，即係其實係投入呢一個咁樣嘅希望政治咯。希望政治好緊要，即係你奧巴馬雖然喂好多人都會覺得，唉，即係咪係咁樣樣，但係其實講真，即係我覺得佢嗰踏出嗰第一步係好緊要。 係，所以大家都知艱難嘅，唔會一兩年就見到實踐目標嘅，但係最緊要我就係有條 path 啊，係嘛？我成日講時間表、路線圖啊嘛，你俾我睇到有希望。慢慢砌落去，我呢一代唔得、我再多一代我都得嘛。 係啊， 係啊。咁但係以前就比較做得少嘅，以前多數咧就係話抗爭、抗爭、抗爭，反對。咁啲人就睇唔到個希望。 係啊， 希望而家用呢個新方法。係啦、啊，其實好多人做緊㗎啦，開始而家就係話尤其是自己社區自己夠咧，而家開始有好多試點喺度做緊㗎。 嗯， 咁就一步一步嚟啦、啊。大家可以一齊俾啲好嘅概念。 好，咁好啦，多谢阿教授今日，唉，即系咁真诚嘅讨论，唉，好，咁啊，即系系啦，下个礼拜啊， 有机会再上嚟花生台， 好啦，希望你就即系 入到集啦， 入到集应该，我都系应该嘅，即系呢个唔，我哋唔应该咁 humble 啊，即系，喂，我觉得选举权呢啲嘢咧，我哋唔应该 bad for 佢 mercy， 我哋真系应该有个道德底气喺度， 系 嘛，嗰样嘢我哋应得。 系，唔系同埋阿 Ben， 你记住多啲去倾， 系 行动， 用咩行动？ 系啦， 系啦，去够胆，去够胆 DQ 啊！大家有咩行动？ 系， 系啊，呢个一定要倾，好嘛 ？OK， 好，多谢晒，好， 多谢，拜 拜。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